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今天的开场音乐很别致吧，因为今天呢要跟大家讲一所老戏园子的故事。百年吉祥园，一朝换新装。前不久阔别京城百姓28年的吉祥戏院盛装回归了。吉祥戏院呢，由光绪末年的内廷大公主府的总管事在1906年创建的，位于东城区金鱼胡同的西北口内，在东安市场的北端，是咱们北京著名的戏院之一，在中国的京剧历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吉祥戏院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那么吉祥戏院和梅兰芳大师又有着哪些不解之缘？为什么说吉祥戏院是梅大师艺术革新的实践场所呢？还有哪些京剧名角在这里粉墨登场过？这里又流传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如今盛装换新的吉祥戏院有哪些新的提升？今天我们带您走进焕然一新的吉祥戏院，探寻百年老戏园子的历史印记。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两位嘉宾，吉祥大戏院的董事长傅博洋。傅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傅博洋， 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又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还有吉祥大戏院的市场负责人李志军。志军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您现在收听到的就是1987年12月29号吉祥戏院里演出的一个现场的实况哈。我们知道呢，说到京城的老戏园子，广德楼、广和楼、华乐园、三庆园、中和戏院、开明戏院、长安戏院、新兴戏院，这些名字可能现在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不太了解，但是但凡上点年纪的戏迷朋友一定对这些名字是如雷贯耳。可以说这里凝结着老年间京城戏迷们乐呵所在哈。为什么吉祥戏院对当年的很多名家和票友有着不一样的情感呢？二位也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好吗？现在伴着我们吉祥戏院87年的这个演出的现场实况哈。 因为这个老的这个吉祥戏院啊，在我们这个尤其是老北京人的心里，确实呢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这么一个老戏园子。那么你看，因为我也是老北京人是吧，从小呢就生在我们的北京话叫齐化门内啊，齐化门。现在呢可能老北京人都知道，这个我们的新北京朋友可能不太清楚，齐化门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朝阳门啊。对，当时北京是九门出九车嘛，朝阳门是走粮食车的，走粮食。西直门离玉泉山近，走水车。那么我呢姓傅，大家都知道傅博洋，宝盖一口田，富贵荣华的富，满族正白旗人啊，我们叫正白旗，所以当时朝阳门是正白旗的府地。所以呢这个老北京人呢当时呢经常在隆福寺这个还有东安市场一带呢去活动。 那么当时北京的 CBD 真正 CBD 就是我们的这个新东安这一带，东安市场这一带。 嗯， 那么吉祥戏院呢就建在这儿。 嗯， 所以呢当时夜市也很繁华。 嗯， 啊，当时呢车水马龙，那么我们很多的戏迷朋友啊都到吉祥去听戏，因为吉祥戏院呢当时无论从硬件和软件都是非常棒的啊，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艺术大师和很多的老观众老听众朋友对吉祥戏院是非常的有这种情怀。 嗯，是这个老北京人哈都熟悉哈，当时是应该是这个就类似于我们现在这各种大剧院，它就是其中的一所特别著名的大剧院是吧？ 非常著名 啊，还有很多京剧的名角在这里演出，驻场演出过是吧？ 是是是是。 嗯，那么我们也查了资料，说这个清朝的戏园子大部分其实都集中在前门外，而且听说当时其实是有明文的规定，说内城是不能开戏园子的，所以我们就很好奇，这个吉祥园，哎，吉祥戏院的前身的这个名字啊，它当时是怎么兴建起来，还在这么市中心的位置？您说的老北京的 CBD， 没错，是这样。因为呢，吉祥戏院呢是始建于这个光绪年间， 嗯， 那么应该是在1906年的左右， 嗯。 那么当时呢，因为这个正值啊，我们的这个清政府啊，这个因为大家知道1900年这个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是吧，所以我们的清政府呢当时正好这个全面可能对外这么一个大的环境啊，那么当时呢有规定，我们所有的这些娱乐场所都应该在内城以外， 嗯， 啊，不应该在我们的前门内大街以里， 嗯， 是吧，所以呢当时呢吉祥戏院呢就建在了故宫附近啊，就在内城。 嗯， 因为迫于是这么一个时代的背景，所以当时呢又是我们的大公主府的这个总管事， 嗯， 是吧，来出资兴建啊，一个是当时可能这种所谓的权力吧， 嗯， 啊，还有当时的一种特殊的这种清政府一直对外的这种对内无暇顾及那么多的管理， 嗯， 啊，就这样呢吉祥就逐渐的哎兴建起来了。最早呢叫做吉祥茶园啊， 吉祥茶园， 对，吉祥茶园最早叫吉祥茶园，因为吉祥妓院呢在历史上有几个名字， 嗯， 啊，吉祥茶园， 嗯， 吉祥园， 嗯， 吉祥戏院， 嗯， 吉祥大戏院啊，这些叫法在历史上都有过。 嗯， 嗯，哦，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哈。 是， 那其实和现在的这个商业设施很讲究地段一样，当年的这个吉祥园其实它真的也是占据了这个得天独厚的好地段啊，吉祥园吉祥茶园，所以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实际上在历史上也吸引了不少的梨园名角来演出是吧？ 对， 嗯， 这个让我们市场部的是吧， 嗯，来志军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哎，好吗？ 因为咱们那个昔日的吉祥园呢，它的演出是非常繁荣的， 嗯， 它的名角是云集，当时可以说是吉祥园在建立之初，在这里曾经演出的就有一咱们的，谭鑫培大师，啊，还有咱们那个孙居仙等，啊，还有在到清末崭出头的时候，就崭出头角的时候，还有这个杨小楼，啊， 都是名角， 朱素云， 嗯， 都是名角，就大量名角在这儿能演出， 嗯， 啊。到民国时头也有，像那个，余淑妍呐，啊，还有江妙香啊等等，就是吉祥戏院的，他的这个名角是一直不断的， 嗯， 啊， 他们在这儿都演出什么样的一些剧目呢？ 主要演的都是一些传统的古子老戏啊， 嗯， 居多。当然呢，也有一些新的时装戏，比如说梅兰芳先生的一些像《一缕麻》呀， 嗯， 啊，《幻海潮》啊， 嗯， 是吧，这类戏。那么其实诸多的还是像《四郎探母》这种传承了200年左右的，是吧？这种戏居多啊。 嗯，红果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我在梅兰芳大剧院看过京剧，那么还看过这个李胜素、史一红，还有这个演出。然后他这个5155这位朋友说看过余魁志、孟广禄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赤壁》，8398说喜欢余魁志、李维康、耿其昌、孟广禄、王佩瑜的表演，红果说这个，哎，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被誉为京剧四大名旦，也是京剧界中的一代传奇啊。然后5155说，他说我喜欢梅兰芳的《穆桂英挂帅》，也喜欢听李世济的《锁麟囊》。锁麟囊，啊，8398说了喜欢新凤霞、李义兰、马太唱的评剧，8853这位朋友， 啊，吉祥戏院恢复了，在哪儿啊？还是在原址吗？好惊喜啊！ 好惊喜！ 对对对，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现在的确切的地址 是在哪。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啊，这个我们新马上重张的吉祥大戏院呢，位于我们的北京金街王府井大街88号、 嗯，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银泰印巴巴这个百货商场的7层、8层和9层。啊，就在我们、 哦、是在那商场的楼上，等于是 对 楼上一座空中剧院啊。 哦，所以正好就是在东安市场的正北边， 对， 他们俩 正北侧 一条小小的马路上， 立生体育的对面啊。 哦、 银泰百货， 您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 啊。 朋友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的这个录音哈。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吉祥戏院这块金字招牌哦，听说是跟梅大师还有渊源，甚至是成为了梅大师艺术革新的实践场所。那么因为刚才在介绍的时候有意的避开，没有先说这个梅大师，就是在这块要重点的跟大家来说一说梅兰芳先生跟咱们吉祥戏院的这个渊源哈。 好，那么谈到我们的梅兰芳先生呢，这个跟我们吉祥戏院啊，确实渊源颇深啊。为什么说颇深呢？因为这个吉祥戏院始建以后啊，这个梅兰芳先生最早的登台啊，这个吉祥戏院是一个重要的场所。那么，而且呢，梅兰芳先生呢，在吉祥戏院呢，这个曾经创排了很多，并首演了很多剧目，比如说我们大家熟识的非常经典的《天女散花》。啊，包括嫦娥奔月，啊，这样的黛玉葬花这样的戏啊，是非常的这个经典的。那么梅先生呢，到了1959年以后，这个梅兰芳京剧团的团部也设在了吉祥戏院。 哦，是吗？ 对。 哦， 所以呢，这个很有意思。那么，所以现在，比如像我们宝九老师是吧？我们梅兰芳京剧团的原团长梅宝九老师，那么生前呢，他的家就住在吉祥的旁边。就是我们的干面胡同30号。 哦， 所以为什么要这个在这个地方是吧那么有感情呢？那就是说，第一，那会儿上班比较近，是吧，就在周边，那么当时呢，我记得梅兰芳先生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写到，就是跟吉祥戏院呢有很深的这个渊源，说那会儿呢，我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他说现在那会儿指的就是1960年左右，说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这个创排《穆桂英挂帅》这出戏，那么宝九宝月就是他的儿子和闺女，包括这个梅剧团的同志们，天天呢都在这儿上班排练，那么当时呢，其实《穆桂英挂帅》这个戏呢，也大家都知道是梅先生晚年这个创作的最后一出戏，那么当时呢，这个也是这个首创于这个吉祥戏院创排，那么首演于人民剧场，所以呢，梅先生呢，整个这个家族跟这个吉祥戏院呢都非常有关系，而且呢，像梅葆玖老师啊，在生前的时候，作为这个全国政协委员，多次呼吁，就是重建吉祥戏院。恢复吉祥戏院 哦，所以这个这梅兰芳他们这一家子，应该说整个梅派跟吉祥戏院都有很深的这个渊源。 而且呢，为什么说有渊源呢？像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因为您看我呢，之前我是学京剧的，我京剧演员出身，我之前呢一直在梅剧团工作，那么我呢这个10岁学京剧，19岁到梅剧团工作， 那么27岁呢，成为梅兰芳京剧团的副团长，宝九老师当时是团长，我就一直跟着宝九老师，贴身跟着梅先生15年， 嗯， 啊，所以呢，就我觉得我跟吉祥是吧，作为梅剧团的原成员， 嗯， 是吧，我也觉得跟吉祥很有缘分， 嗯， 而且呢，特别有意思的是，宝九老师当时去世的时候，也是在现在的我们吉祥戏院的这个楼上，当时走的， 嗯、 啊，就是在这个位置， 哦嗯、 这个。当时啊，在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王府井银台印巴巴的这个吉祥大厦的3层的梅州东坡， 嗯， 用餐， 嗯 啊，那么当时老爷子这个突然身体不适，是吧？就从这儿送到了协和， 嗯， 那么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整个这个吉祥这个情愫啊，包括跟我们的这种渊源，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嗯，还真是哈，这一生都没有绕开这里哈。 没错啊。 嗯，说起来也是真是让人这个非常的感慨，很唏嘘哈。 是。 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梅兰芳先生，当时是1913年的时候，他第一次去这个上海，然后返回北京之后开始这个编演新戏哈。 嗯。 1915年到1918年呢，这些新编的剧目就是在吉祥戏院首演的。应该说梅大师那个时候所谓的这个新戏啊，和传统的唱腔以及表现形式其实就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说是梅兰芳大师他这个艺术革新，就是实际上他的这个试验场就在吉祥戏院是吧？ 对， 嗯， 因为当时呢吉祥戏院的设施啊，硬件跟软件都是全国最好的，而且吉祥戏院呢一直呢在经营上呢也走在这个名列前茅， 嗯， 是吧，包括把这个茶桌是吧，这个座位如何调向观众席，以前是最早是背对着的、 哦、 那么这些改革和改良都是吉祥戏院呢、 嗯、 在众多戏园子里率先垂范， 嗯 啊，然后进行的这个改造，所以呢梅先生呢也是走在时尚的前沿， 嗯， 是吧，包括创排这个时装戏、 嗯、 那么把京剧呢进行了很多与时俱进，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改革是非常好的啊。那么梅兰芳先生创作的这些新戏呢都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改革，就为创建这个梅派艺术的风格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嗯， 为了符合剧情的需要还有人物的设定，那么梅先生呢改良了戏曲的服装， 嗯， 创建了新的表演手法， 嗯， 设计了新的古装头饰， 嗯， 增加了新的道具布景这些运用，那么对京剧艺术的发展呢确实有着深远的影响。 嗯， 那么我们老的吉祥戏院呢也见证了这个梅兰芳先生的梅派艺术这个整体道路的一个发展过程。 嗯 啊， 它是有一些那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剧目，您刚才说有时装剧是吧？ 对，时装戏， 时装戏、 嗯、 因为时装戏呢现在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老的一些时装戏啊现在我们都很少能看到了、 哦、 包括我从88年开始学京剧到现在、 嗯、 像有一些戏我也没见过，比如说童女斩妖这种戏、 嗯、 基本上已经不演了。 为什么说它是时装戏啊？ 时装戏呢就是说我们最早都是梳大头是吧、 嗯、 贴片子古装头，然后穿的都是这个蟒啊靠啊披啊靴子啊这些东西。那么时装戏就等于我们看电视剧一样，就是我们拍的叫做时装戏和年代戏、 嗯、 还有历史戏。比如说京剧舞台上大多演绎的是我们的这个帝王将相 是 吧， 古代 中人异事，古代的事儿都是历史、 嗯、 三国水浒西游红楼是吧。那么当时梅先生呢演的说白了就是好比今天我们要演我们的红颜、 嗯、 我们的李大钊是吧、 嗯、 在建党100周年，其实跟我们的现代戏一样的、 嗯、 啊。 所以那个时候演一些这个时装的剧目对于梅大师来说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挑战相当大的哈， 非常大，因为这个是一种创新、 嗯、 因为之前的古人呢没有过徽剧和汉剧来到北京是没有这个现代戏和时装戏的、 嗯、 而且那个时候呢您想想从为什么从上海回来会创作时装戏、 嗯、 是因为上海作为我们的这个时尚的之都是吧，魔都，它跟我们北京不同，我们政治文化中心、 嗯、 是吧，上海是魔都，大码头百乐门是吧，走在了当时很时髦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京剧艺人在北京做客在天津实践、 嗯， 最后唱红都是在上海、 嗯、 所以梅先生从上海回来肯定是借鉴了很多这种西方的时尚元素和我们的上海的这种都市的这种时尚的东西、 嗯、 到了这个我们的北京，然后开始跟梅党，所谓当时的梅党就是梅先生的团队，梅先生团队非常厉害、 哦、 啊，当时国际化，为什么他能第一个走出国门是吧，到美国 国际化呢， 对， 走出国门到美国到日本是吧，包括会晤布莱希特斯坦尼，然后包括卓别林大师，包括泰戈尔等等，所以当时梅先生是非常的时髦、啊、 嗯，那哎，有一些什么样的时装的剧目呢那个时候， 比如说像一缕麻呀、 嗯、 邓霞姑啊， 啊，这些都属于时装戏。时装戏呢，实际上无非就是新唱腔，唱腔进行了新设计，然后从服装上来讲，符合了当时的比较流行的一些服装元素，比如说一些新式的旗袍啊，一些新式的中式的现代的衣服啊，是吧？因为那会儿大家都知道，舞台上的戏装都是比较宽松的， 对， 很少能看出女性的身材，啊，后来呢，不断的改革，是吧？我们有一些中式的服装也进行了改革，是吧？出现了这种葫芦式的身形等等，这些都是改革， 那么后来我知道这个拍那个电影《梅兰芳》啊，当时剧组曾经斥资400多万，耗时将近3个月，在片场复原了老吉祥戏院的样貌， 是 也是让影片当中也让老戏迷们印象非常的深刻。 梅兰芳是陈凯歌导演对那个时代京剧艺术和名士风流的想象，是他脑海中的繁华旧梦。而第一次看到吉祥大剧院的制作图时，他惊呆了， 说这个好。 吉祥大戏院是梅兰芳的主场，在这里他和老生泰斗十三燕打擂，确立了自己在梨园的地位。 影片里的梅兰芳在这个台子上完成了他的一个飞跃，打这儿演出以前林业大王不是他，打这儿完了以后林业大王是他了。 吉祥大剧院的建造施工用了70-80天，但之前的考证设计却耗费了10个月，这精力便花费在如何把新建筑做出旧味来，再将这旧味做出历史感。 这个岩画是很有意思，连我自己我们在设计它的时候都给惊着了，因为这是有来源的。这个呢是我们考察了一个意外的考察了一个古迹，那么我们把这些资料给汇集起来，汇集起来以后呢，我们根据这个资料去延展延伸，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在这些旧味缭绕下，你是否也感觉到了上世纪30年代老北京戏院的风情呢？ 拍电影的时候呢，这个老吉祥戏院是复原重建了，后来为什么就拆了呢？因为这几十年来啊，关于复建吉祥戏院的各种消息也经常被提起。刚才这个傅老师也说了，包括这个这个梅葆玖先生也多次的提到哈，要这个复建。那么这次吉祥戏院复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这次吉祥戏院的这个复建呢，是因为当时啊，这个93年拆除的，老北京人都知道。1993年呢，当时因为我们这个市政府要规划王府井地区，那么从装，那么当时呢就把老吉祥戏院呢拆除了。拆除以后呢，在这个老吉祥的这个底座上啊，往北大概扩了有个100米左右吧，盖起了这个吉祥大厦。在2008年盖起了吉祥大厦。 我听说吉祥戏院拆除之前的这个节目也是很精彩的，是吗？ 当然了，这个当年呢，因为就是所有为什么您有时候在网上查一些文章啊，比如像唐元寿老师，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就是当年在吉祥演这个大金砖啊，因为那会儿谭先生已经在50多岁了。啊，掉毛啊，僵尸啊，这些技巧都能走。而且呢，老先生呢，谭元寿老师活的时候也非常这个惦念吉祥。所以当时在提这个重建议案里边也有谭元寿老师的签名。所以老艺术家呢，确实对吉祥呢都是特别的有这个情怀和情愫的啊。 我听说当时这个吉祥戏院的。最后一次上演的这个节目是京韵大鼓泰斗小才武骆玉笙先生的节目，是吗？ 对，当时是这样，就是在1993年拆之前啊，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在北京戏校上学。最后这几场演出，我们北京戏校也参加了，而且我呢也在吉祥演过出。 真的？ 对，我那会儿我10岁开始学戏嘛。那么89年、90年的时候，我在吉祥演过这个二进宫。包括打孟良、出凤凌空这样的戏，那会儿小，在那儿演过。那么当时临拆之前，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北京戏校演的是《战金山》啊，李喜红老师上派，李喜红老师教的《战金山》。那么当时呢，最后一场的演出是天津市曲艺团，当时我们的这个京韵大鼓的泰斗小才武骆玉笙老师唱的是这个丑末寅初，还有这个当时非常火的电视剧啊，叫《四世同堂》《千里刀光影》。 是 啊，这个

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百年吉祥园，一朝换新装。前不久，阔别京城观众28年的吉祥戏院盛装回归。吉祥戏院呢，是由光绪末年内廷大公主府的总管事在1906年创建的，位于东城区金鱼胡同的西北口内，在东安市场的北端，是咱北京著名的戏院之一，在中国京剧史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吉祥戏院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它和梅兰芳大师有着哪些不解之缘？为什么说吉祥戏院是梅大师艺术革新的实践场所？还有哪些京剧名角在这里粉墨登场过？这里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如今盛装换新的吉祥戏院又有哪些新的提升呢？我们今天带您走进焕然一新的吉祥戏院，探寻百年老戏园子的历史印记。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吉祥大戏院的董事长傅博洋以及吉祥大戏院市场负责人李志军。8398的这位朋友就说，他说我喜欢听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四世同堂的主题曲，特别好听。刚才傅老师说的，阿俊还给我发了这个吉祥戏院的老的那个图，就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头，很多朋友能看见。5155说看过哪些大师的演出啊？李维康、耿其昌的《四郎探母》，然后8398MI 说了，北京的吉祥戏院久闻大名啊，有时间一定要到那儿看一看，感受一下。 好，欢迎。 红果说那天说哪天我要去王府井的吉祥戏院看看，这还真的是小时候的回忆呢。 是。 说到这个大师的演出啊，还有朋友说在五棵松看过莎拉布莱曼和刘德华的演唱会，5155。90年代各个戏院、俱乐部、文化馆都改成了电影院、录像厅、小放映室了。他说现在啊，随着这社会进步，互联网又把文化又进入了这个多元的时代哈。 是。 还有朋友，有一位朋友阿俊说要请特梅普去吉祥戏院听戏去，然后去五芳斋吃肉馅儿流油的大包子去。对于吉祥戏院呢，应该说咱们尤其是老北京的朋友们有着很深厚的这个情感哈。提起吉祥戏院呢，它不光是这个名字里透着祥瑞之气，在室内建筑上也是处处点题。尤其是这次复建哈，传统的这个玄字彩绘还增加了大量的，我看叫万字不到头的图案。万字的这个意思就是吉祥，这个海云像的意思，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吉祥的纹样，也是合了吉祥戏院的名字。所以这次吉祥戏院复建，您刚才说了是在 银泰印巴巴， 银泰印巴巴， 银泰 789三层是吧？ 对对对。 那这次复建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特色呢？ 啊，这次复建呢，像我们现在新的一个剧院，它的一个整个的面积呢是4000平， 4000平， 对，它分7层八，它在7层8层这两层这儿， 嗯， 对，像我们一进到剧院，一进到这个剧院里面呢，它就会有一种感觉去。还原过去戏园子茶楼的这种感觉。 哎，你们是参照了以前吉祥戏院那模样复建的吗？ 不是， 不是， 不完全是啊。 对对对， 我们这回是清华大学设计院专门设计的啊。 哦，更符合现代的这些生产的什么效果之类的， 完全符合现代的 啊。来，继续， 更加科学了。而且我们的戏院的它这个从墙壁上来讲，还是从它的顶棚上来讲，尤其我们这个顶棚啊，它是用的这种。GRG 就是高强度的玻璃石膏板， 嗯， 就是它的收音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说我们的这个戏院，这个它的面积，里面的面积300多个座，它也不大， 嗯， 而且就是它里面的装饰装修，再加上现代的这种科技上的这个黑科技的结合， 嗯， 就可以 基本上未来我们会实现不用代卖， 嗯 啊，就可以做原声唱啊， 人不太观众300多个座位，这样就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啊、 对，每一个位置都是 VIP 座，就是没有任何死角 啊， 对，而且它里边的装饰的也是非常这种富丽堂皇，刚才也说到、 嗯、 这个室内有大量的这种装饰的彩绘、 嗯、 就传统的这个旋那个旋子彩绘啊，也加了大量的万字不到头的图案、 嗯、 这个万字的原意呢就是吉祥海云像，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纹样、 嗯、 也就正适合我们吉祥戏院之名， 嗯 啊， 因为整个大戏院你还是要符合这个吉祥大戏院、 嗯、 吉祥它这个过去的这个样貌嘛，是吧？有没有一些原来的这个样貌在这里大家能够看到呢？ 有 一些照片是吗？ 就是我们这次啊，就是在做吉祥这个戏院的时候， 嗯， 因为就是不管是这种绚丽多彩，还有这种景观它是不够，但是我们有一些为了回顾过去老吉祥戏院的一些设施，而且我们像栏杆啊，就是全都是用的这种像过去那种木质的这种戏楼的这感觉， 嗯， 但是呢它是木质的呢不是，因为我们是在席子在整个高层的大厦里头，我们是空中戏院，所以说在消防这方面我们是做的特别严格， 嗯， 不像这个戏院的要求，它是需要一些阻燃的这些装饰物品， 所以看上去是木质的是吧？ 看起来是木质，但我们是不燃的 啊， 但做的跟木质是非常像， 嗯、 就是我们近距离的看，都已经看不出来它是什么 材质的 、啊，就是一看就是木质的， 嗯、 啊。 然后刚才这个傅老师也说了，还有一些过去吉祥大剧院演出的很多照片，现在现场能看到、 嗯、 是吗？ 对，有一些老照片， 嗯， 因为我们在吉祥这次软装当中啊，做了很多的设计元素啊，比如说这个吉祥戏院的一些老的照片都在我们的8层的展区展出来了， 嗯， 包括吉祥戏院当年和这些京剧大师的渊源，包括这个跟京派京剧的渊源，比如说马谭张求照、马连良先生、谭凤英先生、裘盛戎先生、赵艳霞老师、张君顺老师的一些照片和介绍，包括跟梅先生的一些介绍。那么吉祥戏院呢，这次呢由清华设计院设计，然后由祝总呢来进行这个施工， 嗯， 那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用的材料就像刚才志军说的一样，都是非常新颖的，而且二一个在防火的要求上，我们是用了这个非常棒的一些材质，比如说我们的木地板使的是 A 类的木地板， 嗯， 实际上防火要求 B 级就够了，但是我们就已经更换的 A 级，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二一个呢，我们里边所有的这些声闸，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些隔音的这些吸音的这些设施， 嗯， 包括我们墙上刚才所说的这种是吧新型材质， 嗯， 啊叫 GLG 是吧，这种变形的这玻璃纤维，它都是对声场非常好的。二一个呢，吉祥戏院332个座是属于一个中型的剧场， 嗯， 但是里边对于看戏来讲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场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每一个座席都是 VIP， 它离舞台非常的近，跟演员之间的这种互动感是非常强烈的， 嗯， 所以呢也欢迎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走进吉祥戏院来感受我们吉祥戏院。 有很多黑科技哈，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去吉祥戏院可能是想寻找一份美好的这个回忆，就是在这里我们还能够就是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老的这种吉祥戏院的元素。 有， 哎， 这个非常也非常的多，比如说我们墙上有当年老吉祥戏院的一些节目单和海报， 嗯，哎呦， 但是我想如果能找到这种感觉的， 嗯， 就是这种感觉至少应该是在70年左右出生的人， 嗯， 啊，也就像我们这样，因为吉祥戏院93年就拆了， 嗯， 啊，所以一般我估计就是60年、70年、50年左右出生的人对老吉祥， 嗯， 因为90后的我们这些年轻朋友，他们3岁看他们没有记忆了，他对这完全没有印象，所以他们就来看我们吉祥现在作为我们王府井金街文旅打卡网红新地标， 嗯， 是吧，来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现代的吉祥， 嗯， 然后像我们40、50、60出生的这些老的这些先生们、老同志们， 嗯， 是吧，就像我一样，对吧，这个可以来看看我们吉祥这些老的这些照片呀， 嗯， 包括一些老的回忆， 嗯， 啊， 所以说刚才说了，就这次吉祥戏院的这个复建重装呢，保留了一些当年的特色，然后呢就和我们刚才说的当年梅大师在吉祥戏院演出的时候一样，他添加布景啊、追光这些舞台新手段一样，事实上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这次就吉祥戏院就像刚才二位说的，就是保留了原来的一些 一些感觉，比如说木质的感觉，但实际上用的这个材质是新材料，所以现在就是这种黑科技哈、啊。 对对对。 啊，让我们对于这个，所以就有很多大家要仔细去看，不太容易的这种发现，是吗？ 对，没错。 去看一看，摸一摸，能发现哈、啊。 嗯。 那么这样，我们再来听一段当年梅兰芳先生的新编的京剧《嫦娥奔月》，也是在这里演出的。 1915年10月31日。古装新戏《嫦娥奔月》在北京吉祥戏院上演。 这个是梅兰芳先生当年演唱的新编京剧《嫦娥奔月》，因为当时的录音条件的限制和时间的久远呢，这段珍贵的录音的音质有一定的这个损失哈。那么这出戏是梅兰芳先生1915年在吉祥戏院首演的，也是吉祥戏院曾经辉煌的高光时刻哈。我知道呢，之后呢，吉祥戏院也会再重新再就上演这些剧目是吧？ 对。 所以其实大家更好奇的是吉祥戏院现在。马上要开张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剧目，我们去到那儿能够看些什么，能够逛些什么，能够玩些什么，这是现在朋友们最关心的。 我们重商开业的时间是7月9号， 我们9号呢演出的是这个叫这个我们的开业的演出，是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叫做这个百年正流芳，这个梨园县吉祥啊、 哦、 这个演唱会。 嗯， 那么十号呢演的是龙凤呈祥， 嗯 啊，其中是这个谭孝曾老师啊，像王蓉啊，李宏图啊， 嗯， 是吧，来主演的。那么11号礼拜天呢演的是四郎探母， 嗯， 是吧，由我们这个杨少鹏、张建峰， 嗯， 胡文阁、张新月来领衔主演。 对， 这是开业的几场重要的演出哈。 因为我现在的吉祥呀，从我们一进7楼就跟以前的不一样，视野是非常开阔。其实啊，就是我们看见一个吉祥大戏院的一个屏风， 嗯， 屏风这两侧啊有4组这种这个剪影， 嗯， 是谁的呢？是梅先生，他像穆桂英挂帅呀， 嗯 啊，还有他这个贵妃对酒啊，就是他特别著名的这个扮角的角色的一个剪影， 嗯， 然后往前走过去。就会看见我们这个王府井大街下面的这个他们那个教堂， 嗯 啊，就像咱们这个 景色哈， 很多这个北京结婚的这个打卡地都是在这儿、 哦、 啊，然后咱再往西边看就能看见景山、 嗯、 白塔以及故宫的这些顶，它这个视野特别好。 哎，那不看戏也能上咱们吉祥戏院去逛去吗？ 不看戏平时也可以 啊，也可以逛。 对，因为我们吉祥戏院后面马上就要会推出这个与我们这个品牌联名的一些咖啡和下午茶啊、 嗯、 都在这儿。啊，还有一些传统的茶，因为吉祥戏院呢、啊，它，虽然叫吉祥， 傅老师刚才说了嘛，最早人叫吉祥茶楼是吧？ 茶园 、啊、 对，吉祥茶园， 嗯， 对，我们未来的这个茶呢，也是我们吉祥的品牌， 嗯 啊。叫吉祥茶月， 那现在就是除了这个京剧的演出之外，我听说现在其实剧院也是会有一些其他门类的演出是吗？ 对，不管是京剧啊、昆曲啊、评剧啊，包括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会也给一些年轻人做一些比如说赛事，或者是 赛事， 对， 哦， 因为我们的这个戏院是多功能性的，而且我们这个戏院呢它的座位都是可以伸收进去的，最后会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是我们所有的票会在这个大麦网上都上， 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也是去 一方面是看戏，一方面也是去那儿走一走，感受一下这个情怀哈。 对对对， 嗯， 对于吉祥戏院呢，我们将来呢，这个就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北京市文旅局啊， 嗯， 对我们的这个工作要求， 嗯， 是吧？我们呢，这个吉祥戏院呢，作为一个既有这个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这样一个戏曲艺术的传播阵地， 嗯， 来进行这个发展。那么将来吉祥戏院呢，我们除了做演出以外呢，将来还是我们这个年轻人啊，包括孩子的。对于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研学培训教育基地。对，其实我在京剧院的时候，每年跟我们的宝丽啊都搞这个叫打开艺术之门啊，这个京剧夏令营都是由我来负责。 哦， 包括我们北京市教委的高参小项目也是由我来负责。 嗯， 就是京剧进校园。那么这次呢，我呢这个受这个是吧这个领导的委派呢，又到了吉祥戏院工作，所以呢更好的把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啊，让我们的孩子们去接受去学习，是吧？这样呢，我们少年强则中国强，将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给他们，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所以在后边的这个经营当中啊，我们是以京剧为主，那么以其他的这个姊妹艺术啊为辅，那么不光是京剧，包括非遗类的所有的项目，是吧？有传承类的需要我们去推波助澜的，吉祥戏院都是当仁不让的。那么甚至呢，比如说有一些年轻人喜欢看的演出，只要我们的剧场符合这个条件，我们都会陆续推出，把这些新颖的这种演出形式都会在吉祥去进行一个传播。 那么有关你们之后的这个演出的信息以及你们这个吉祥剧院的一些活动，可以在你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是吧？ 对对，微信公众号。 对，我们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叫北京吉祥大戏院， 就叫北京吉祥大戏院这七个字，是吧？ 对，就可以搜一下吉祥戏院的公众号， 让大家非常期待哈。老剧种新戏码，老戏园新体验，在振兴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中，也希望吉祥戏院除了辉煌的历史记忆之外，也在将来让传统文化不断的火起来，为咱们北京的历史名片再添上一抹光彩。也非常感谢傅老师和志军今天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好了，谢谢大家。 嗯，谢谢。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